起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嗯，那今天呢，我们是排一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一个榜单啊。最近这个热播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是刚刚播出结束了，然后很多朋友都在想说，这么火的一个电视剧，这么多人在看的一个电视剧哈，接档它的到底是哪一部呢？ 嗯， 哎，这个答案揭晓了，应该是在10月4号的时候，有一个军旅题材的哈，叫做《维和步兵营》，接档了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 嗯，确实呢，这个《维和步兵营》啊，说起这部电视剧呢，可以说啊也是很有来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哈，现在在票房上表现是非常非常的突出，这就是《战狼二》。是纷纷刷新了这个国内的一些票房的记录啊。现在票房应该是，据我前几天的我印象当中啊，已经是达到了56亿元人民币的一个总票房。而《战狼二》当中，它所主要讲述的故事是关于这个撤侨方面的故事，而《维和步兵营》也是被称作叫电视剧版的《战狼二》，也说呢，它描述的这个题材的这个故事啊，跟《战狼二》是非常高的，这有非常高的相似程度，就是同一个，基本上同一个事情，只不过呢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来把它重新呈现了一下。那这部电视剧最终啊，在电影哈，这个之前的电影的影片在票房这么好的情况之下，电视剧能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排一些啊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榜单。其实军旅题材呢，可能在很早之前给大家伙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正哈，可能有些时候呢这个可看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可是从其实一段时间开始哈，军旅题材电视剧呢也开始收视率变得特别特别的高，而且被大家特别能接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部哈，就是比较较好的叫座的，或者是说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作品啊。 哎，我们首先呢就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今天我们榜单上的第五位作品，也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部叫做《维和步兵营》哈。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追上了，或者很多朋友打算因为明天就是周末了，你可能趁着周末啊开始正式的开始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准备了一下关于这个《维和步兵营》的一段预告片，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不只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在微博或者这个一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魔力工厂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呢也是可以看到的。那马上我们首先就来一起看一下《维和步兵营》它的一个预告片。 从今天起，你们将是第一支走出国门、远渡重洋、执行维和任务的武装力量，保护人类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你们的崇高职责和使命。 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 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民族自信去奋斗。 想躺在前辈的功勋脖上吃老本， 那就不要痴心妄想的能够走出国门，代表中国军队去维护世界和平。 维和部队是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作为一个士兵，这是无上光荣的事情。 忠诚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 忠诚履行使命。 好了，刚才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维和步兵营的一个这个宣传预告片哈，我们大概能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氛围，因为现在还没有播完，其实刚刚播出了一小部分啊，所以它到底这评分能达到多少，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嗯，但是确实呢，这个维和这个题材啊，我觉得是近几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因为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但在大概几年之前。在2009年的时候啊，中国也是有一支在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部队。当时呢是有几名我们维和的官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光荣的牺牲。之后呢，也是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国内的时候啊，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媒体的报道啊，不管是这个遗体运回的仪式，还是挖掘这些牺牲官兵他们生前的故事。我记得我当时真的是看得非常非非常的感动，因为。维和任务可能是目前来讲哈，我们国家所负担的在国际上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同时呢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来彰显我们中国军人的精神面貌以及战斗力的一个场所。而且在维和任务当中，很多情况之下是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危险性的，比如说像这个《战狼》电影当中，包括《维和步兵营》这部电视剧当中，其实虽然是也是有一些感情的线索在的，但其实它整个的大背景哈，还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危险的，比如说会面临着这个炮火，甚至细菌战，这种生命的威胁是每时每刻你可能都不知道下一秒你面临的是什么。可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啊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已经相隔的比较远了。但是作为维和军人来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走上的就是真正的战场，下一秒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生命交到。谁的手里，这都是他们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也确实非常敬佩这些负担维和任务的官兵们。 这个乐活派雨涵在微博平台上面问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哈，问说是录播节目吧？不是，今天是直播节目哈，我们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就是如果要是想聊一聊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哈，或者说哪怕电影啊，就是影视作品哈，都可以。然后互动方式呢，还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刚才论论也说了，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戏是很惊心动魄的，其实这样的戏并不是很好拍，就是有一些爆破的场面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大场面，其实对演员还有对剧组都挺考验的。以前也有这个演员因为拍摄这样的一些戏，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的这个就是伤害啊，所以呢就是最后呈现出来这样的一部作品出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这个作品当中的片段哈，我们可以再来更多的感受一下哈。当然后面的剧透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就得大家自己去看了。 宣布命令， 我们刚刚这个视频哈，好像是出了一点点小的问题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也是一个小短的片段啊，也是在这部剧当中前几集已经播出过的片段，就是他们在刚刚接受维和任务的时候，一个场景。因为确实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一样，这个承担维和任务的官兵，他们是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奔赴到前线去的，而且他在他们肩上还会肩负着我们国家反映中国军人一个精神面貌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因为维和任务的执行是由多国哈联合来完成的，在这部维和步兵营当中呢，也是它的剧情也是这么来设置的，是由这个联合国来出面组织一个多国部队去某些的地区来执行这个维和的任务。所以说真是肩上有双重的压力，不仅仅要去面对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的 的环境，而且呢还是要展现我们国家，展现中国军人的一个精神的面貌。确实这些维和的官兵啊，在这儿也是要向他们表示敬意的。 所以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就是先不论说它这个剧情到底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拍摄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就是我觉得首先从它的内容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像之前大家在关注战狼的时候哈，就先刨除，就可能有各种声音哈，就是去评点这个电影，刨除这个之外，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了解一下这部分人群的一种生存状态，其实也是一个挺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 对，没错，其实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哈。因为我们确实很少，我们生活当中能关注到这些维和的官兵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们的一种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通过影视剧的影视作品这种方式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渠道。我们是通过作品当中可以去大概看一下他们可能会工作当中面临的一些危险的情况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如果我们有的朋友对这些影视作品非常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自己啊也会去查，因为现在整个的信息查询也是越来越便利了，我们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啊，发现维和的工作它真正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提供这么一种新的渠道去接触到这样的工作，这样特殊的工作啊。其实影视作品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那刚刚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五位啊，也是一部新的作品，叫做维和步兵营。那马上呢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四位啊，这部作品呢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是记忆犹新，在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异类了哈，因为可能跟我们今天排在榜单上的其他作品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是一部喜剧，这就是炊事班的故事。 我们先来这个听一听炊事班故事的主题曲吧。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当时的那样一种感受。这首歌是不是很多，我觉得尤其是80后的这个朋友们哈，应该觉得特别熟悉， 小时候都追过， 对， 都看过。 而且那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哈，就它也是属于电视上的神剧，就是你一打开电视就基本上有2到3个台都在播。就现在很多电视剧其实是什么独播呀，然后什么一轮首播呀之类的，都在买卖这个版权哈。当时很多电视剧是好多台都在一块播的，所以那个我记得当时炊事班的故事应该就是一个一块播了好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电视剧。 没错，而且这个真赏当时基本上你随便打开一个频道，在这个晚间黄金档或者是整个晚间时段哈，有时候还能接上，就比如说你在这个频道啊看了前两集，播到下一个频道去，发现他又要放后两集，就这么就接上了。就是炊事班的故事呢，真的是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一个轰动的效果啊，当时确实有很多朋友在看，我觉得他就是把我们惯常认为的军旅题材给他做了一种不一样的处理。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其实我们如果是放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啊，像这种炊事班的故事这种剧出现之前，我们一说到军旅题材的话，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啊会是比较的正，而且呢里边会这个比如说兄弟情啊战友情啊这样的成分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多。而炊事班的故事呢，你说它其实是一部 纯的这种喜剧吗？其实也不能算是，它里边还是在喜剧当中啊，还是有表现出来。因为军旅生活啊，战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啊。联系起来，我们剧中的所有的人物，就是靠一种在军队当中这个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的这种情感。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几年之前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什么叫真朋友？一起扛过枪，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你两个人啊，如果是有过这种共同上过战场、一起扛过枪的经历，那么两个人的这个友情肯定是没话说。那在炊事班的故事里边，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炊事班，这里边是负责给大家做饭，但是呢，这个班里的人是包含了来自于五湖四海。当时印象很清楚，这个班长就是这个胖红啊，应该是广东人啊，是比较爱吃，而且手艺非常好，也是符合这个广东的人的一些特点。 就看什么都是食材。 哎，对，我知道赵爽就是广东人哈，这看面相也能看得出来，非常爱吃，对吧？ 就看什么都觉得可以吃， 对，看什么都觉得可以吃啊，包括啊，有来自河南的啊，有来自应该这个小毛，好像印象没错的话是来自河南的，包括来自东北的，啊，这个老高这个角色啊，包括这个来自山东的这个副班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集中在这个炊事班里边。因为其实如果啊有过当兵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当兵真的是在一个班当中会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啊，这个南方北方啊，各个地方各种性格特点各种口味都会有，所以大家集中到这么一个小的群体里边，必然会发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炊事班的故事就是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把这种战友之间的这种特别的情感和故事，给它经过戏剧化的处理而呈现出来哈。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他把这军旅生活啊演绎的非常的有趣。其实可能很多参过军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从军队出来会非常怀念在军队那段时光。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对。他会经常拿来说，甚至有一些都当完兵几十年了，一直到老了之后还会跟自己的下一代在说我当时在部队的时候然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呢，其实在部队的感受咱们都军训过嘛，就是说除了那种就是训练的苦啊，还有这个保家卫国的责任之外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之间互动的一些小桥段。 对， 其实炊事班的故事就是把里面那些温馨的呀、搞笑的呀，就是这种情谊吧，给表现出来了。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参军不是一个每天只有枯燥的去这个要拉练啊，然后要去打仗啊，然后这样的一些演练的一些工作哈。 对，其实真的也挺有意思的，就像赵爽刚刚说的一样，我在因为我周围也有一些当过兵的朋友，是吧？看他们，比如说在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有很多人就会发他们当年在部队时候的照片啊，跟战友们一块儿。因为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啊，其实是挺奇妙的一件事情。像当兵，我们都知道，平常的训练很苦很累，这种体力上的付出，跟我们这个没有当过兵的人相比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就是在这样越艰难的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所生发出来的这种情感的纽带才是越牢固的哈。 对， 其实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啊，不仅仅是反映了军旅当中这个情感的牢固啊，在这个参演的几名演员当中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牢固的一个感情纽带，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又是炊事班的故事几乎是他们的原班人马，又拍了另外一部情景喜剧。这部情景喜剧比炊事班的故事更红啊，在中国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是武林外传哈。在炊事班的故事当中的很多人，包括沙溢哈，也是从炊事班的故事，其实是他们出道的一部作品哈，走上演艺道路的一部作品。而在武林外传这个故事当中，很多演员呢也是达到了他们这个从影生涯的一个高峰。那很有意思的是，炊事班故事后来又拍了续集，在续集当中这几位演员啊也是这个自嘲自黑的精神啊非常的强，也是挪于了自己在这个武林外传当中的一些表现啊。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小的桥段，我们看这两部非常经典的情景喜剧当中，哎，他们在剧中是怎么实现一个交融的。 你不用借钱了， 咋的？你全包了？ 不是，我不是说你跟小毛不是二姨先做五吗？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加上我，咱们仨三一三十一， 那不好吗？ 有个事儿，本来我不想说，但是你们弄得我太感动了，我觉得我还是交代吧。 其实吧，在小毛动电脑之前，我动过。 啊 啊！往里面考了个电视剧《武林外传》。 是不是挺好玩的那个？ 这突破核弹了啊！里边有个傻胡子，给啥吃啥那个，李大嘴的。 对对对！ 哎呀，见你的这嘴香孙子，完了还整这么多的。 对对对！见到你，见。长得有点像我是吧？ 对对对对， 低调低调。我跟你说，里面这个潘展堂长得贼带点胡 子，就那跑堂的那个 啊，那个葵花点穴手 给他点上了。 葵花点穴手，这个哎，别说我，那里有一个老邢，就动不动拔刀那个，长得可像老高了。 哎呀，是有点像。 我操，他们一说翻牌就吓我。你 不是反派， 我 是老邢。 就看长得像我。哎，你们记住里面还有一个跑菜猪，黑胖子，你还黑大爷，嫌他爱老婆打一大的。 没有人爱打，找亲戚去乱我。讨厌。哎，你还。你们那个一个小个子跟他个子差不多那个叫什么小道 小道 挺像他了。 小道 我起来小道还喜欢那个动作不见 得。老总床上俺家住在平谷的城边，家中有我又有田，生活乐观。 别没边了，别没边 了，吃了我的菜不个个都是眉开眼笑的吗？ 没让他们连续吃上五年死一死。 哎， 掌柜的，你要想开了我你直说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你做你的饭，你做的饭给客人吃，剩下让吴爽做。 那要老不来客人呢？ 那就买菜。 买菜？我成炊事班大招了。 我小三轮呢？干啥呀？干啥呀？ 真是非常有意思哈。 对，就是原班人马，所以呢在这个拍剧的同时几位也有了这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哈。 嗯， 剧和剧之间还能这样有神奇 串起来哈， 化学反应哈。 对，所以啊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相信刚刚如果是这两部剧都看过有印象的朋友们，刚刚在看我们这一段这个为大家准备的视频，或者说听这个他们的台词的时候，都会感到啊这种时空交错带来的这种非常搞笑的情节的和桥段哈，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嗯， 就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当中啊，叙述的角色其实是在自己演员本人在这个《武林外传》当中所饰演的角色。 嗯， 自己说自己，自己黑自己啊。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嗯，其实刚才咱们也讲到了说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效用，就是它把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向更广阔的人群去扩展了。 嗯， 有很多人更能接受这样的一些军旅生活了。所以呢就是它除了说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诙谐搞笑的影片之外啊。 嗯， 它还有很多就是让人可以去反思的一些地方哈。 嗯，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过多的说这部电视剧怎么样了。 嗯， 但是的确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了。 嗯，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我们榜单当中的第四位啊，炊事班的故事。马上呢我们来到今天榜单要为大家准备的第三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呢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这个军旅题材的作品，叫做我是特种兵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我是特种兵当中的片段，我们先一起来通过片段回顾一下这部电视剧我是特种兵。

兵种啊，大家都会觉得这很神秘，因为特种兵往往就是最尖刀的部队，最精锐的部队。那么他们所接受的训练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生活平常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是大家都会觉得很神秘的一件事情。那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不能够说完全的能够还原出来特种兵他真实的这个训练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起码能通过这部电视剧作品，我们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或者说去想象一下，给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想一下，哎，特种兵他们所经历的这种苦难训练当中的艰险艰辛哈，都是怎么样的。 其实关注这个剧的群体哈，大家做了一个统计，是80后是最多的，90后其次哈，所以就证明这个剧其实是挺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就是我也想了一下哈，就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的口味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只要是好剧大家都会去接受。比如说之前可能大家觉得人民的名义这样的剧应该是 年轻人不会看的， 对，年轻人可能没什么兴趣，一般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可能会比较喜欢看这样的一些题材。 我这种岁数的 啊，你这种岁数哈，甚至再小一点的那些可能会比较喜欢看这样的一些题材。但是真的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我问了一些95后的实习生，他们很喜欢看《人民的名义》。而且每天吃饭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不看那个某芒果台的那些这个剧啊？ 偶像剧？ 哎，不行不行，看那些吃不下去。然后说，然后说那个我一直在追《人民的名义》，所以 要下饭了。 下饭啊，现在只要是好剧其实大家都会追。我是特种兵呢，也是一个挺好的军旅题材的作品啊，所以当时在追这部剧的人群当中，当时的80后其实还是年轻人呢，就现在80后可能都30多将近40了。 很残酷，很残酷啊。 对，但当时其实80后还算是怎么说呢，还算是这个比较心态比较年轻的一群人哈。 对，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因为这部剧是在这个11年嘛，应该是11年的这个春季档啊，正式的来这个放映的。11年就是现在6年之前啊，80后确实当时还是可能跟现在的90后啊这种感觉和心态会差不多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80、90后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剧哈，就是还是因为啊，因为《我是特种兵》这部剧当中，其实它不仅仅是单表现这个军旅生活和兄弟感情啊，它当中也是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军事谋略的这些桥段和情节在。而这种军事谋略可能就会让这个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哎，会看得比较的过瘾，就会觉得哎呀，原来还有这么多这个就是尔虞我诈的这种事情啊。咱们一看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哎，比单纯的表现一个生活更刺激，更有悬念感。这种悬疑感一出来，哎，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包括其实《人民的名义》也是这样的，大家就最后猜啊，这个谁是站这一队的，谁是站到那儿的，谁是站到这儿的啊，大家都会去猜。随着这个剧情的推进，其实观众在这个追剧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一步步的去产生自己的一些怀疑，然后呢随着剧情的推进，或者把这些怀疑给它落实，或者是把它打破啊，有这么一个跟着剧情不断在玩这么一个猜谜的这种感觉啊。 对， 有这种剧可能大家会比较喜欢。 对，就包括这个可能大家对这种可以参与的这种题材的电视剧一般都会就是特别的关注。像最近我在追使徒行者2，也是一个这个警察啊，然后卧底题材的电视剧啊。其实你说它拍的有多精良呢，其实我觉得不算是这个港产片当中比较特别精良的那一类。但是就它的这些情节，其实大家是想，而且就是它代表的是正义。所以我觉得每次代表正义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很多朋友都会在追。我是特种兵也是这样子的，就除了它情节的铺陈之外，就它里面的那种带给大家的精气神啊，正义呀、然后就这种爱国精神啊，其实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哈。 没错啊，这是也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3部，也是排在我们榜单第3位的作品啊，我是特种兵。那马上呢来到我们今天榜单的第2位啊，后2位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排名第1和第2名的这2部作品啊。如果说我是特种兵呢还玩了一些这个桥段哈，大家会比较喜欢，后2部呢基本就都是硬货了哈，就是硬碰硬的这种军旅题材。第2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士兵突击啊，是讲述一个年轻的士兵许三多，他在军队当中受到磨练，还有受到 这个成长的经历啊，描绘他成长经历的一部电视剧，也是被很多人奉为一个成长当中啊，尤其是男孩成长当中的一部圣经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士兵突击当中的片段啊，是士兵突击他们的班长哈、啊，在这个退伍的时候，许三多和他以及全班的战友之间的这么一个场景的故事。我们先通过这一小段片段来回顾一下《士兵突击》这部作品。 看你这张脸啊，我能想起来你在夏目漱时候那样。 我记不清了。 那天我跟你爹保证，我说要把你带成堂堂正正的兵，你记不清了？我喝高了，你记不清了？我把你带着一块穿了这身军装，你跟着我一块玩了命，你选择了这种生活，到该走的时候就得走。一个破包能拦住你班长？你忘了咱是步兵了？我爬都能爬回家。 骗我！你骗我！你总拿我当笨蛋，骗我老婆。别让最有意义的事，现在把你给我挤走了，这就是有意义的事。我不想做尖子，做尖子太累了，你都走光了，跟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离开你的人越来越多。我想做傻子，傻子不怕人走，傻子不伤心。 就是士兵突击的一个片段哈。 其实我刚看的时候还在想哈，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士兵突击》，包括它当中的很多的台词哈。这是2006年的一部剧啊，现在2017年过了11年了，很多台词，比如说不抛弃、不放弃这样的台词有很多，现在大家还在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我刚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其实一个好的剧哈，大家喜欢的人非常多，一定是这个剧当中大家能够有代入感。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在许三多身上可能能。或多或少的发现自己的影子，自己在成长当中的一些经历。 就说其实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都怂过，然后都面临过说不相信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士兵突击》是比较极致的，把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给展现出来了。就是尤其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比较极端的一个状况，就是那种历练。 可能一般人经历不了这种历练，但是许三多呢在经历这样的历练过程当中慢慢的打磨自己啊。我还记得很深刻的一个片段，就是在这部电视剧快结束的时候，许三多就升官了嘛，然后他就是、是连长还是排长我不太记得了哈，就点名，哎，你会发现其实他身上那股浩然正气也是很足的，就跟最开始的时候比对一下，你觉得判若两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吧。 包括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啊，怎么把这个成长一步步的展现出来，其实《士兵突击》这部剧它的线索真的是相对很简单，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刚刚在我们播放的这个片段当中啊，饰演他的这个班长史金的这个张毅啊，包括当中啊，还有他这个钢七连的连长以及他的战友，比如说老 A 呀、吴哲呀、吴六一呀等等等等的，其实都是出现在成长当中的人。那么经过了这些人跟他们当中的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心智越来越强大之后，一个人取得的成长，如果回过头来看，其实成长的这一路成长上经历的这些人都是很宝贵的。士兵突击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看，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个成长当中这个过程，或者正在经历，或者马上将要经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当中能发现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说生来就很强大的，都是得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通过这个艰苦的一些锻炼来，这个用一个打引号的折磨哈，折磨自己的心智，慢慢的一个人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对，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没错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榜单的最后一个影片，也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一名啊，就是非常著名的《亮剑》。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看到的就是亮剑的一个片段哈，加上他的音乐，还是怎么说呢，放在今天的燃情排行榜的榜单的榜首啊，感觉一点儿也不逊色哈。 对因为确实说到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的主人公，如果让大家马上回答出几个的话相信李云龙肯定是在当中啊，会是得票率非常的高，因为确实亮剑这一部电视剧呢是把李云龙这个形象塑造的简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哈想到一些这个军旅题材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观众可能会感觉到军旅题材它老是有一些这个塑造人物啊相对有一些平面化，但是亮剑这部剧呢为什么大家比较爱看哈，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说这个拍摄一个我军的优秀将领还能这么拍，因为其实李云龙这个人他身上是有很大的缺点的，他有很多这个毛病在的，比如说啊他这个文化水平啊相对比较低啊，比如说他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啊有一些不遵守纪律等等等等，他身上小毛病其实很多的，还好喝酒啊，其实很多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些小毛病在，所以大家才会更喜欢他，因为他更真实，他更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人， 人，而不是说这个人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完美， 嗯， 啊，要什么什么都有，就是完全是啊，要聪明也聪明，让长得帅也长得帅，有教养有教养，有能力有能力。其实这样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太少了，所以大家如果碰到这样的角色的话，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可能是让我接受起来可能有点难。但是李云龙就不会，嗯、 对，其实李云龙是一个特别有血有肉的铁血丹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就他有身上这个英雄主义的一面，当然也有就是作为一个人有人之常情的一面， 嗯、 所以大家能在他身上呢能看到很多的就是闪光点，同时又觉得、 嗯、 哦，他不就是跟我身边那个谁谁谁个性特别特别的像， 嗯、很可爱的， 对，很可爱的，所以这样的一部作品也是说把这个军旅题材的作品呢，让更多的人更愿意去接受了哈。 嗯，没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我们今天榜单排名第一位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排行榜的第一位啊，《亮剑》。那马上呢，我们来啊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制作的五部啊，为大家推荐的五部军旅题材电视剧燃情指数的排行榜的榜单。九八二活力榜之军旅题材电视剧燃情指数排行榜，第五名维和步兵营， 执行维和任务的武装力量，保护人类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你们的崇高职责和使命。 第四名炊事班的故事， 走进新世纪，胸怀军旅梦，高歌家乡造部队，当上了炊事兵， 第三名，我是特种兵。第二名，士兵突击。 你该长大了啊！ 该长大了。 大哥，大哥，大哥。 第一名，亮剑。 啊，真的是在这个一些燃情的歌声当中哈，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也差不多结束了。 哎，非常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关于这个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的榜单啊，如果大家有没看过的，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比较感兴趣的啊，马上可以在即将来临的这个周末哈啊，在网上去找一找哈，这个相关的视频资源来这个补一下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也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